狗，猫，牛，猪，长尾狸笑，熊，鸭，蛙，鱼，羊，鸡，雄鸡，象，恐龙，蛙，吃。卡车，火车，救火车，钟表，圆号，机器人，左脚，先太阳，苹果，葡萄，香蕉，豆。